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元一。今天虽然从镜头里面看上去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们应该听到了有咳嗽声，而且是来自女孩子的咳嗽声。没错，在我们的表演区有一大波新鲜出炉的妹子们正在等待着各位的审阅。在我们的表演区呢有 Show Girls 的专区，今天有四位非常美丽可人的妹妹们和我们一起来直播，聊的当然是女生们心头的大爱，我称之为心头肉哈，因为有爱有恨，关于高跟鞋的那些事儿。所以欢迎各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除此之外，高跟鞋这么漂亮的东西当然还要亲眼看一看。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各位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了，还有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活力982。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既然是潮流资讯，是新鲜资讯，我们要让今天直播间三位年纪更小的主播们来带我们去领略一下最近都有哪些值得潮人们关注的时尚前沿的消息。来，有请。稍等稍等稍等，好，可以了。停停停停，柯涵，你确定你的话筒开了吗？如果声音不合适的话，可以换一个那边的手持话筒。 好，我今天马上就 停。稍等稍等啊。OK。 好，今天麻辣烫的第一条呢，说的是护肤品牌纪尔仕。前两天他们在三里屯市开了一家咖啡店啊，那这个潮酷并且带着美式幽默的百年药房，明星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多，比如说牛油果眼霜，还有高保湿霜，包括他们的金盏花保湿水，还有夜间藜麦精华。 我要问一下，刚才说到这些明星产品，场上的这几位，你们拥有过哪几款？ 我有用过那个金盏花的那个保湿水。 对，金盏花几乎是所有皮肤敏感的妹子都会有一款在手上的，因为它真的镇静啊，各种就是护肤的舒缓的作用非常的好。那么这一家咖啡馆开在了三里屯，它的明星单品是不是和它的护肤品一样会有相似之处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那这家咖啡店他们的菜单就是从这些明星产品里面汲取了很多的灵感，比如说他们有起名说叫牛油果丝慕雪，还有金盏花拿铁。 哦，金盏花拿铁 特别的有意思。 对，在我们的图片上各位是可以看到的，旁边有一款金盏花的面膜，而眼前呢又端上了一杯金盏花拿铁，感觉由内而外都非常的舒缓和镇静。还有什么样的？ 对，比如说还有纽约人他们眼中最能够代表曼哈顿的甜品啊，比如说 Key Logo， 还有 New York 公园大苹果，包括自由女神的图案，他们都把这些图案做成了饼干 啊， 听起来就特别的想吃，我觉得 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这家 cafe 都有哪些单品来售卖。这牛油果，因为也是取自于他们很火的一款单品牛油果眼霜，这款牛油果眼霜我很推荐给就是预算不多，但是同时又感觉自己眼周已经需要来护肤来抚平干纹的，像我身边的泽华这样的人群， Superstar 这样的人群。 这款牛油果眼霜真的是很好用了，所以在喝这款奶昔的时候可能你还想顺手挖一块然后抹在自己的眼周围。 是，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晚才来吗？因为大家的欢呼声是非常非常的热烈。 你不 说直播间当中今天只有美女，缺一个男性，所以我就来了。 你不说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没有来好吗？来来来，给他一点掌声。 我是突然间受到大家的邀约才过来的。 好好好好， 因为说到高跟鞋这个事情，其实男生对于高跟鞋有很多想要去探究的一些细节，是不是？ 你说男生自己踩上去吗？ 也许你们内心也是这么想的、啊、 也并没有。 那一会儿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 好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第一条女生麻辣烫的资讯。说到是在三里屯开了这样一个有美式幽默，然后又跟女生们很熟悉的护肤品相关的一个咖啡店。接下来第二条资讯我们交给哪位？ 我来。 好，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娱乐圈新进了一位妈妈，就是我们的太阳女神谢娜。嗯、那自从九月宣布怀孕之后呢，谢娜就似乎退出了我们的视野，一直在家安心养胎，让不少人呢以为谢娜一时半会儿都不会出现在公众场合了。其实不然，虽然谢娜虽然暂别了这个娱乐行业，但是在怀孕的同时又进入了时尚行业。本周谢娜怀孕后首亮相，身穿由自家品牌设计师为谢娜量身定做的黑色大衣搭配长裙，出现在那样秀场。这个时尚品牌啊，是这个谢娜联合全球时尚艺术设计在线教育平台 Unique Class 创办，是带有谢娜精神和性格符号的品牌。为此谢娜呀不仅亲自献临会场，更是亲力邀请了筷子家族在内的诸多好友参与看秀。据悉呢，那样不仅力图设计年轻人喜爱的服饰，更将提供平台给年轻设计师以展示自己的机会，还将研究面料回收等环保问题，传播更多积极的正能量，像他本人一样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正能量。 好的，我们感谢小磊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条资讯，也看一看在这个秀台上那样这个品牌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单品。目前眼前看到的这些单品都是在这个秀场上出现的。 他刚开始说这个新晋辣妈的时候，我以为在说你。 我已经跟谢娜相比已经算资深老辣了。 而且你并不会设计好不好？ 谁说的？ 但是他那天的那个设计大秀确实请来了很多的朋友一块来主持、 对，就可见谢娜人缘确实很好了。 是的， 然后他因为就是怀着孕嘛，所以他身上穿的这一条粉色的裙子只看到一个裙边，然后外面这个大衣呢在领口那边有一个设计比较纷繁复杂的设计， 毕竟这些天气是比较冷的， 对，孕妈妈要注意保暖，所以可能她身上穿的这一套也没有完全能够体现出这个品牌的精髓。 是， 那更多的亮点呢，大家可能需要去她这个品牌的比如专卖店呢或者网店呢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带有太阳女神的正能量。这是我们带来的第二条女神麻辣烫，接下来的第三条依然交给 Showgirls。 好的，那第三条的资讯呢，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关于维密的资讯。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的目光呢都聚焦在上海。历史上维密大秀呢只有三次离开了美国的本土，分别是在法国的戛纳、英国伦敦还有法国的巴黎举行。11月20号呢，维密大秀第一次呢落户到了中国。这次大秀呢正式拉开帷幕，而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些模特的热情。今年的维密呢分为六大主题，分别是朋克天使、青瓷佳丽、东境传奇、千禧国度、女神和游牧之旅。那每一个元素呢都充满着维密本身自带的神秘气质。由于在中国举办，今年呢也有7位中国姑娘参与了走秀，但真正的热点话题还是奚梦瑶摔的这一跤。 这一跤咱们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直播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来回顾过这个一些细节了。当然摔跤不是我们本身要去过多关注的一件事情。 是， 奚梦瑶虽然摔了，不管她之后的发展是怎么样，我们也祝福她可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吸取一些什么，然后或者去做一个更好的更全面的自己。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告诉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女性朋友们，奚梦瑶在 T 台上摔了没关系，但是高跟鞋不是从此就远离我们了。 吓死我以为你在说今天节目当中有4位 Showgirls 随时可能会摔跤。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通过很多的理论加实际的内容来告诉你，踩上高跟鞋你依然可以稳稳的优雅的走在大马路上，或者是走在 T 台上也没有问题， 真的是恨天高哟。 所以稍后我们在第二个时段的女神衣橱当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女人们的心头肉，高跟鞋的那些事儿。现在请这个表演区的 Showgirl 先两边分开，给我们一个镜头，看一看我们今天现场都带来了哪些美丽的高跟鞋。当当当当，叔叔一共有多少双？ 大家数学都不是很好。 12 双高跟鞋，所以跟的高度也是粗细不一，高矮不一。 我刚才站起来看了一下，有的真的是很高哎， 当然 还是那种很细的高跟鞋， 开玩笑呢， 感觉随时会崴脚哎。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男生对于女生穿很高很细的高跟鞋的看法。 漂亮 就是漂亮，对不 对？ 就是高跟鞋它天生就是会让女生的整个腿部线条直接就拉伸好几个 level。 是的， 对吧？而且你穿上高跟鞋以后整个人的气质就挺起来了。 说实话，男生看这个女生穿高跟鞋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跟越细越高真的看起来越好看越漂亮。 你看的一定不是自己家，不是自己家亲生的女朋友， 哎， 你看的都是别人家女朋友， 哎，然后很想来笑话来， 很过分。所以如果你也是像泽华一样想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男生的话，也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现场的四位95后的妹妹们都会亲自的穿上自己的最极致高度的高跟鞋， 是 还有自己认为最好穿的那一双高跟鞋来展示给你们看。 而我呢有一个特殊的武器，当当当，稍后会量一量他们的鞋跟到底有多高。 哎，这样我们先科普一下啊，就是从大类的鞋跟当中，高跟鞋，所谓的高跟鞋当然是有一定高度的鞋子嘛。 是。 鞋跟都有哪些分类？首先介绍给大家的一种鞋子的鞋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名字，它叫做锥形跟儿。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片上，从上到下，它是由粗到细， 这个是最好理解的。 对，这是锥形跟儿，而锥形跟儿呢也会有粗有细有高有矮。 女生是不是最喜欢穿这样的鞋？ 这我 走路是不是比较好走？ 它相对会稳一些。 嗯， 但是呢，一款鞋子的稳不稳、舒服不舒服、跟不跟脚，也跟每一个人的脚型有关系。 是， 所以还是买鞋舒不舒服，只有你的脚知道。 好的， 必须要亲自去试。这个我们稍后会讲到。接下来的这一类呢，叫做喵跟，也叫小猫跟，它应该是大家普遍理解为最好穿的高度，因为它基本上只有三厘米左右。 这个鞋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很多男生不理解，而且感觉很害怕，就不敢跟这个女生接触太近。 你是说白了，听到这一款有很多铆钉是吗？ 对，再加上而且那个头是尖的嘛，很多女生一不开心的就会踢，一踹。你想一想，哇，那个尖头要踹到身上多疼！ 谁让你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看到女生如果穿高跟鞋产生一些尴尬的场景，作为男生还是要绅士一点，不要光笑，去扶一下人家，好不好？ 把自己的鞋换下来给女朋友穿了， 这不是那个野蛮女友里面的场景吗？ 哎， 接下来这一款它叫做三棱跟，其实它跟锥形跟有点像，也是上粗下细，大家整体会有一个三棱角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跟我的腿型也有一点像，大腿部分很粗， 所以男生会觉得这样的鞋子不够秀气，是吗？ 是的，有一点胖胖的感觉， 就是有点太粗了。 嗯， 那接下来的这一款呢，叫做方粗跟，这种是很稳的， 感觉妈妈们经常会穿这样的鞋出去。 哎哎，这种鞋子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看的， 很时尚哈。 就有方粗跟的鞋子，我们可以展示一下方粗跟是哪一位带来的，这是小磊的鞋子吗？对，可以， 对，这是我带来的比较舒适的一款，我觉得。 嗯哼，然后子琪那边有一双，是不是？ 对，这个也是草根，我觉得也是最好穿的那种。 两双方粗跟，一个是尖头的，一个是鱼嘴的，啊，不是鱼嘴，是凉鞋。 对，凉鞋款。 对对对，这两双都是你们各自认为自己最好穿的高跟鞋，是吗？ 对对对。 所以可见，方粗跟其实是最稳，而且因为它的受力面积大，所以基本上穿一天下来，你也依然可以觉得哦，如履平地。 但是讲真，刚才那两位妹妹在讲鞋子以及展示鞋子的时候，我真的在跑神儿。 为什么？ 就完全不入眼。 就那两双高跟鞋， 觉得光看鞋的话，本身没有任何好看的地方。 那一会儿妹妹们穿起来，看看是不是入你的眼，好吧？ 是的。 好，我们讲完了这个方粗跟以后，还有一种鞋型叫做马蹄型。 嗯， 你会看到这个鞋子像有细马蹄和粗马蹄之分吗？像这个图片中间 Christina Dior 这几双呢的马蹄虽然是很细，类似像是细跟一样，但其实你能看到它的中间会有，它最细的地方在鞋跟的中间， 嗯， 最粗的地方在上端和下端。我们可以拿出今天现场有的一双细马蹄跟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样的鞋应该穿起来很稳吧，因为根部是其实粗的。 来，把那个鞋子拿给我，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哎， 哦哦哦哦啊！ 瞎了，看不见了。 这个根儿其实看着就很细很可怕。 嗯， 还是交给妹妹们来展现，因为可以有特写镜头哈。 这个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但是仔细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上端和下端是偏粗，中间是比较细一点的，这种叫马蹄形。 嗯， 同时还会有更加粗跟一些的马蹄形的鞋子，就在图片展示的上部和下部的这些。你会觉得这种粗跟的马蹄会有点夸张吗？ 左下角那个其实挺好看的， 很复古， 有一种艺术感的感觉在。 对对对，像 Miu Miu 啊，它经常会出这样的一种就是宫廷风，复古宫廷风的。 但生活当中不太好穿这样的鞋吧， 比较难搭衣服。 是， 接下来这个鞋型叫做坡跟， 张惠妹穿过是不是？很偏高，就是高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鞋本身的设计好像是这样子的， 就比较粗笨一些。包括有一个国际女星三个字的，她也会经常穿这样的鞋子，大家称之为蹄子。 这个是很考验腿型，我觉得 穿上去以后会让你整个脚显得比较的粗壮一些。 你想像我这样的腿型再穿上这样的一种坡跟的话， 很期待， 多可怕，骆驼本尊吧，可能 应该会很高吧。接下来的这个鞋型就是大家比较就是常见的，就叫细跟。 嗯， 对，它的鞋跟基本上上下差别不会很大，而且通常这样的鞋跟它们的高度也都不会太矮，通常在7到12公分。 目测右下角的那一双是非常非常的高，大概有10公分吧。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要让泽华来选择我们场上有的这些鞋子， 嗯， 挑一双你认为最高的跟儿，再挑一双你认为最矮的跟儿， 嗯， 然后亲自用尺子来测量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最高，到底是不是最矮的。 好的， 你现在可以拿着这把尺子出发了。 嗯， Go ahead。妹妹们，你们不要告诉他哪双是最高哪双是最矮的，让他自己挑他最想要去测量的那两双鞋子，看看是不是眼见为实，是不是眼睛所看到认为最高的就一定是跟真实最高的。 有声音吗？这个麦有声音吗？ 这个麦有声音。 好的，我目测现在觉得这双布丁布丁的感觉是最高的，然后 是那双大眼睛吗？ 对。 好，那你可以拿尺子量一下它的跟的高度。来，我们看一下，这把尺子是15厘米的尺子。 反映一下这位妹妹吧 ，A 选项10厘米 ，B 选项11厘米 ，C 选项9厘米 ，D 选项是8厘米。 我选 C， 我觉得它是9厘米。 你看，女生都不能够立刻说出来它正确的高度。 所以正确的高度， 因为它会其实比较粗，所以在视觉效果上看起来， 对，它这双鞋子的跟儿其实有点像锥形跟儿，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细跟儿。 10厘米，10厘米整，哎，量这个高度是只量到这个位置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 对，十厘米整。 你确定是10厘米吗？刚刚量的是11.5啊。尺子量根儿，这真的不值得称为是一道数学题。 哦， 到底是多少？ 10点。 他们像在做实验，往量杯里面放液体，再配炸药一样。 而且四位妹妹一起来帮我看，最终确定将近11吧。 很严谨的数学， 就按11来算。所以这是你认为场上12双高跟鞋里面跟最高的一双，是 是的。 好的，11厘米。所以到底它是不是呢？来，我们拿出那双橘红色的鞋子，让泽华测量一下。 这双 现在仔细手上拿的这一双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马蹄型的细马蹄型鞋跟的高跟鞋。这个杆儿感觉踩一脚人会非常的酸爽，被踩的那个人会很酸爽。泽华，你要注意你的刻度一定要从零的那个刻度开始，而不是从尺子最顶端的那个地方开始。量个高度真的很费劲， 10.3，10.3。 所以其实这双看似跟儿更细更高的鞋子和刚才那双锥形跟儿的鞋子的高度是差不多的，是吗？你的话筒没有声音，子琪。 但是因为它是细跟，所以可能比较显高。 对。 嗨，可是我觉得肉眼来看的话，这双布丁布丁的是最高的。 为什么？ 它看起来放在这上面就明显感觉很高啊，而且是不是因为它闪亮，所以显得它那个 人群中最闪亮？好吧。接下来你挑一下这些鞋子里面最矮的一双， 毫无疑问就是这双。 不光矮，而且长得也丑。 这双鞋子， 我想说那双被评价为不光矮还丑的那双鞋子是谁的？ 是我的。 子琪， 现在心情怎样？ 子琪，你现在必须不，你现在必须要穿上这双鞋子，穿给他看，证明他是好看的。我都替你鸣不平。要是我就忍不了。我告诉你，你怎么能忍呢？ 忍不了， 这直接掀桌子啊，就应该。其实此刻我们的男生泽华正在我们的直播间测量场上带来的所有高跟鞋的高度。 哎，我完全没有想到啊，这个鞋看起来很低， 然后 一量，来问一下你自己本尊好了。 A 选项五厘米， B 选项六厘米， C 选项七厘米， D 选项六点五厘米。 应该是 B 六厘米。 就是六厘米。 哦，这双鞋有六厘米。 对啊， 看起来像三四大厘米， 看上去像是只有三厘米。你把这双六厘米的和刚刚那双十厘米的放在一起比一下，感觉差很多， 颜值也差很多。 来，子琪，我真的忍不了了，你赶紧试上这双鞋子，让他看一看到底是好不好看的。 直接穿上这双黑鞋，把门打开就可以穿。拜拜了， 直播间，拜拜。 所以到底是不是所有上脚穿着舒服的肉眼看上去跟矮的鞋子上脚就一定没有那些细跟的鞋子好看呢？我们现在就要让场上的四位 showgirls 拿出自己认为最好穿最舒服的鞋子，现在立刻穿上脚，然后给我们来一场现场的 T 台秀。世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音频的平台，在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视频方面呢，欢迎各位搜索到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您有任何的想要互动的话题，说一说您对于高跟鞋的理解，或者 你觉得哪双最好看，哪一双高度最高。 我跟你讲一讲，这些都没有说自己穿高跟鞋最尴尬的一次经历来的有意思。 那男生就不能参加这个话题了， 男生就说你看过的最大的热闹。 这个好， 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和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也欢迎一下加入到我们直播间。这叫球体卷球，什么什么学渣本尊，还有巴拉巴拉各种，因为好多已经刷过去了哈，还包括亚瑟呀、中任务啊等等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密邓过去了哈，还包括亚瑟呀、中任务啊等等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密邓金密曼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所以 现在他们是在穿着自己觉得最好看的那双鞋， 最好穿， 最好穿，但不一定是最好看， 对，最舒服的， 好的， 就是穿上这双鞋可以暴走一整天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那个鞋子如果不舒服，你可能穿它半个小时，你就觉得这脚已经不是你的脚了，然后你再脱下那双高跟鞋的一瞬间，觉得哇塞，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此时此刻我可以踩到平地上来的更幸福。 男生也会有这种时候， 哇， 比如说有的皮鞋刚穿第一次的时候很不合脚， 就是磨脚呗， 不光后面会磨，前面那个脚尖的那个位置也会感觉到磨，然后脱下那瞬间也是感觉到终于是挨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就释放了， 很开心。 可是你知道我观察过有些男生的脚，就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茧子脚底板，可是你看女生的脚， 她真的是 伤痕累累， 不敢看， 那都是为了美而付出的代价。所以几位穿好了吗？我们来到定点的地方，我们开始秀场的时间到了，来，我给你换个音乐啊， 要最时尚的音乐。 OK，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我不能忍，妹妹不走，绝对不能走。快走东北的风格。 来，预备，走。一梦，这是你觉得最好穿的鞋子吗？ 哎，拿一下话筒。人家维密走这个 T 台台步的时候都非常的好看，你看他刚才走的， 感觉像那什么进村了一样， 重心往后蹲。哎， 因为我的脚后跟脚很瘦，它盖不住这个鞋，所以我一般买高跟鞋的时候，全部都是只要是我能都挤得到，挤把脚挤满了，很好穿了，要不然会走不了。 就是说你一般脚是会往前杵的， 对， 所以会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脚趾头上， 对， 所以你必须，比如你38的脚，对吧？你买高跟鞋买36码是吗？ 没错。 那脚趾头岂不是很惨？ 是，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不会穿高跟鞋。 其实是因为他的走路姿势可能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好不好？这是你认为最好穿的。 对， 好，来，请下一位。 而且他说他自己的脚比较瘦，我比较好奇，他说谁的脚胖？ 来，小磊往后走一点，你走的已经超过画面了，再往后，再往后，往右走，往右走， 往右转。 这双鞋的效果吗？那泽华，你从好，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这双鞋是走日跑的一款，因为是方跟嘛，非常舒服，所以就是如履平地一样。 那泽华，你从男生的角度评价一下这双鞋呢？ 我可以帮他把门打开， 然后请他从 就慢走不送喽。 好，接下来第三位。这双是经常可以在就是舞台上见到的类型， 对，而且这双对，因为平时我高跟鞋 没关系，可以看着镜头说话， 买的比较少。然后像这双的话，就是在有一次主持的时候，前两天在淘宝上随便买的一双，但是它就成为我最好穿的一双高跟鞋。 你穿几码？ 我穿38，但是高跟鞋我会买39。 我跟他说我穿38，但是高跟鞋我会穿36，我说那好，我一会儿试一下。他就说高跟鞋我会买39。 如果买大一点的话，贴个半码垫进去会比较好。 啊哈，这也是女生在穿高跟鞋时候使用的一些小方法啊。好，接下来第四位。 但我想说，刚刚那身搭配真的是很奇怪。 对，这身搭配真的是很奇怪。 拿出你的气场，走出你的台步。 拿出我这双最难看的鞋。 但其实我觉得这双鞋上脚并不难看呢。 从这个镜头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老北京布鞋的状态。 真的吗？这双鞋 一定简单的帅气一点好吗，妹妹们？你们要拿出自己优美的姿态。 我们也向右转一下好不好？ 你要让他出去。好，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的高跟鞋话题仍然在继续，欢迎各位听友和网友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给我们投票，看一看刚刚四双所谓最好穿的鞋子当中，你会认为哪一双是最好看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告诉我们。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高跟鞋怎么穿才能优雅稳稳地走在路上，这是我们女生可能一生都要去探讨的一个话题。首先前提是你要挑选一双适合你气质的，或者适合你穿搭的，适合你脚型的一双高跟鞋。 上半时段示范当中，有一位就选择了一双不适合自己今天气质的一双鞋， 比如柯涵那个是吗？ 穿了一身西服，对， 服装跟鞋子没有很好的搭配。好，接下来我让大家展示的是自己极致的那个高度。但是在现场示范这个极致高度之前，我要必须先给大家啊，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穿一下自己极致的，然后再给大家出难题，好不 好？ 因为先要看你们是不是能够把基础的这个任务完成。如果穿着极致高度的高跟鞋依然可以走得很好的话，那咱们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玩下面的游戏。 袁一，下面一轮的走秀，如果他们走的还像上一轮那样的话，我就开着门自己出去了。真的不想看下去。 要是你们对他不满意的话，我走给你看好吗？ 好， 好，姑娘们加油，看好你们好吗？来，我们下半段为了迎合他们的气场，我们换一个更加契合的电乐好不好？ 现在走起吗？ 好，走你。 I can feel you trying everybody 事故已经渐渐出现了是吗？ 不难理解为什么总是容易摔跤的吧，这还没开怎么样摔跤哎？ 不故意或假装 somebody 他不是我的，这是你的走秀吗？要不要配上秧歌乐？你没听错，这单纯的初衷所有人会 很合理。 As a proceed 和这伴最简单的 melody 好像跟我的脚，然后而且它还很高，所以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极致的一双鞋。 刚 才在淘宝上买的。 刚才我们在这个现场有量过，场上最高的跟是10.5厘米、 嗯。 那你自己拿尺测一下，自己亲测一下这双鞋的鞋跟有多高，好不好？ 先侧面展示一下吧。 对，侧面展示一下的高度。 目前来看是 OK 的，没有很高的样子。 男生总是这样说的很轻巧，你们来穿 哦，拿起来看以后确实是还挺高的。 但是这双鞋有防水弹哎，是不是会还好？ 而且那个前脚掌底下的那个， 就防水弹，你 看。啊 对，它就会让你整个走路在 看起来是好走的， 对，再好走一些些。 所以穿这样的鞋，他刚才差一点摔跤，是代表他很不会穿高跟鞋了。 他确实不太会穿高跟鞋。对对对， 有多高呢？ 这个是10.2，10.2， 因为它有防水台，所以跟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实际上是跟。高的看上去没有那么高，就它的相对的落差没有那么高。 哎，其实男生很好奇，就是踩10公分高的这样的高跟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几码脚？ 我42码，穿高跟鞋可能要44码。 那双39能不能给你挤一下？很难受，对不对？好，我们欢迎下一位，穿上自己极致高度的鞋子， 拿出自己的气场，拿出你的气魄。对穿着打扮也没有太大的要求，这对胡歌实在。这是我们的二号佳丽小磊，你真的很爱把自己的鞋全部挡起来，往后退一些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在这个高度是正好的。 然后也是侧面展示 一下， 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好脚的力气，就是像这个脚的脚掌的位置吧，一般穿高跟鞋都是。 咱们也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45，我觉得这一款上面之后有点扬到80度了。 有点80度了， 对，就是这个和地平面的这个角， 就是脚尖儿和脚背的这个角度， 对。 那想象一下，确实是 女生穿高跟鞋，其实就是强行把自己脚给撞高， 对， 这样脚会变形哎， 真的会变形啊！所以为什么维多利亚到后来就不怎么穿高跟鞋了？因为她常年都在穿高跟鞋。 所以有些男生很喜欢自己女朋友穿高跟鞋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这样很伤害你女朋友的脚。 对， 可能不是新生的。好，来，你的这双高跟的。高度是多少？你刚刚量了吗？ 这个。 好，你可以去场下量一下，以后告诉我们。接下来第三位上场， 尺子送给你，看这边。 这个音乐很棒吧？这么准备的。 我的妈呀！这第三位下地吗？ 对。 高跟鞋吗？ 它是高跟鞋， 这居然是你极致高度了吗？ 对，它真的是我的极致高度。 不仅是个粗跟儿，它是一个， 而且当时我买它的时候，我是因为就看到它是粗跟嘛，所以会觉得它可能会比较好穿。 嗯哼，其实呢， 但是买来之后，我从宿舍走到楼下之后，我就后悔了。它其实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什么什么的问题， 肯定是足弓有问题， 对，它就是 契合到你足弓。 对，然后它其实走下来我就比较难受，这种。 好吧，你可以退下了。 它面向门的角度很适合退下。 我已经直接 pass 掉，不用量了， 对 吧？对， 直接不用量了，我不想知道它的高度是多少。 你今天这两双鞋都可以说很失败了。 来第四位。 这是什么定点 pose？ 叉腰吗？ 好，来介绍一下你的这双鞋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原因你看这个鞋跟大概有多高呢？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是8厘米左右。 但是它其实有10厘米。 也侧面站一下。 侧面展示一下，因为可能观众 看一下这个鞋跟。 对，可以给一个近景，给个特写可以吗？因为确实这双鞋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显高， 嗯， 但是它是属于高跟鞋，细高跟鞋里面属于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型， 对，比较百搭， 就不挑脚，然后也比较百搭，对， 是来自一个矮个子的心机， 所以其实是10公分高， 对， 它好穿吗？ 非常非常的好穿， 是吗？ 嗯， 你穿几码？ 我穿35码， 那我试不了。 你今天真的很想试大家的鞋，老在问大家鞋的号码。 好了，我们四位姑娘已经把自己。 刚才有量 哇，柯涵那双粗跟鞋有9.5厘米，能不能让我踩一脚？反正那脚比我大，我可以踩一脚，能穿得进去。 但是因为是坡跟，实在是显示不出来它。 对，但它其实我刚才量了一下， 也吓到了我自己。 你知道，为了我们今天更好的直播，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女生都是赤脚来直播。 哇哦，所以你要走秀了吗？ 要一双吗？ 这个鞋子是舒服的呀，我现在踩第一脚，你给我一双，我试一下。 稍后袁艺将会进行下展示，走一下他的猫步。也欢迎各位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一起来吐吐槽，你觉得哪双鞋看起来最糟糕？拿出大魔棒！妈呀，春季里开花是四五六六啊六！ 不是这双鞋，因为它跟粗，所以其实可不是本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比我的鞋码要大出一大个手指头的粗度，所以。是不是很跟脚？ 但由于你今天没有穿裤子，所以我觉得你穿这样的鞋是很好看的。 没有穿裤子是什么鬼？那穿的是裙子。 就是我觉得这下半身一定要穿的比较短一点，然后把腿露出来，才会显示出鞋本身的好看。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四位 showgirl 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他们自己的高跟鞋以及判断高跟鞋的一个好坏的标准嘛。 好，因为介于大家刚才在没有任何就是突发状况发生的情况下，已经把猫步走成这样了，所以我更加觉得接下来的游戏很有意思了。 哎， 因为新闻说到这个事情会让大家去反思，说一个专业的模特到底应该在舞台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在舆论的第一天，大家都会去同情他，去安慰他，去告诉他没事的，你是最棒的。但是等到第二天，舆论整个就逆转了，大家觉得说一个专业的 model 不应该是你这样，必须要把所有在舞台上的一切的小插曲都在一秒钟之内化解。 是， 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超级大模，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简直了， 简直了。所以接下来每一个场景，我们都会邀请我们现场的 show girls 来模仿。这样的事故， 哇，有热闹看了，有好戏看了。本身走台步都已经走成这个样子，还要模仿，简直就是东施啊！ 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大 KK 当年的经典失误，在一条铺满钻石的地面上，他的右脚的鞋子没有了，也就是说只穿了一只脚。 是，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从上半身，你的镜头完全，你看全身镜，看不出有区别，有异样吧？ 根本看不出来。 而给。双脚近景特写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他是这样在走路，他的那只鞋，他那只脚根本没有鞋子， 不光稳，而且他那个脚的站的那个高度跟穿的鞋是一样高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各位妹妹们拿出你们自认为可以 hold 得住来模仿这一趴的一双鞋子，我们每个人只穿一只脚来试一下这一段。 妹妹们不用害怕，120已经在门口候着了，随时可以接你们出去。 各位想要看热闹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我们来看一看，只穿一只高跟鞋可以走出什么样的台步。 所以准备好了吗？首先出场的是一梦，哎，是 OK 的。你再走一遍，刚袁一没有看到。 走一遍，对。 拿出气场啊！下面出场的是我们的大魔一梦， 很不错。哎， 比第一遍有差。 我觉得可以，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一梦，你自己觉得在走的时候什么样一种感觉？ 我感觉比穿两个要舒服， 要舒服。 真的，因为我两个脚感觉很挤，很挤。 那你有感觉到自己是跛脚的状态吗？ 对， 一高一低，一高一低。 对，一高一低。所以我觉得那个 KK 他真的好厉害，就是他可以把那个脚尖颠得和另一个高跟鞋一样高。 对。 而且最难的一点是他同时还在扭。 对，他走的是台步，哎，是猫步，完全是一直线呢。 难道今天在场的四位没有一个想走一下台步的吗？ 对，没有一个想尝试一下， 哪怕走得很夸张都是 OK 的呀。 你要是不走的话，我一会儿真是要走了。 他已经按捺不住了， 还是交给袁一姐吧。 来，我们有请第二位选手，挑战选手，这位是小磊 ，Let's welcome。 哎，小磊走的还不错哎。 在最后定点的时候差点倒了，然后扶了一下我们的直播台，但是没有看出来。OK， 这算补救措施做得不错的。 对， 来旋转跳跃一下。 所以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感觉有点嫌弃我腿短了，因为我的脚已经颠了，不能再往上颠了，就是已经立起来了。这个鞋跟是10.5厘米，真的是。比较困难， 对，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那个鞋跟的高度可能太高了，然后你另外一个脚即使是颠起来也颠不到同样的高度。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走得比一梦走得好？ 好，给你这份自信加分， 自信很重要。 好，有请我们的第三位选手， 第三位选手是柯涵， 来走出你的这个 T 台步。哇哦，有一种 感觉走出了扭秧歌的感觉， 老年 disco 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配配你一首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你看他扭得很自然。 来吧，第四位选手，子琪，欢迎你。 这个完全不行的，你再走一遍，再走一遍，很好看。 再给大家看 歌 手， 对， 看热闹。 3 2 1 welcome。 第二 这一遍是 OK 了，对。 对，其实你们要大胆把步走出来才行。好，这是第一轮的模仿秀，所以你认为谁会更胜一筹？ 小磊。 小磊赢了。 对，几乎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破绽。 小磊赢了。好，接下来的这一条也是需要你们来模仿的。在 T 台上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有表演嘉宾唱得很尽兴，他又踩到了你的裙边儿， 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哟。不会的，不会开玩笑。 女生在舞台上如果穿一些拖尾的裙子，也经常会自己踩到自己，很尴尬。所以当你像这一位福娃一样出现了接下来的情况的话，你会如何来化解？ 他处理得很棒， 他真的是优雅的一个转身，就像没事人一样， 以为是设计好的动作。 对，以为是和嘉宾的一个互动。 我感觉接下来这一趴的模仿我可能要出场。 你要当那个演出嘉宾是不 是？就是踩他们的裙子，我会踩得很使劲。 他们今天没有脱尾裙， 还好我们没有裙子。 这样这样这样，既然泽花这么想出场给你们制造麻烦的话，我们限定泽花某一些动作，你不要把妹妹们推倒，下手轻一点，但是你可以出来吓唬，或者是用其他任何你的想法，但不要踩他们， 好， 不要伤害到他们， 好， 你可以突然出现或者怎样， 好， 自己给他们制造麻烦。 可能我的一出现就在伤害他们。 来，所以谁要做第一位挑战者？没有人举手。来，我们请刚才的那个获胜者小磊，好不好？你先来示范一下，两只鞋子都穿好了， 好的， 两只高跟鞋都穿好了，然后泽华会冷不丁的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要做好准备哦。 泽华手下留情。 准备好了吗，小磊？ 好的 ，Ready Go Go。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错，有一个互动，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 正在模仿。刚才那把赢了，这把现在很有自信。 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掌声鼓励鼓励鼓励。接下来第二位，接下来第二位， 第二位了， 第二位是一梦 ，Ready Go。 我都已经蹦到他面前，几乎要把他撞倒 了。你那么大一只，像熊大一样的出现。 对呀、 啊， 真的是这个距离。 哎呀， 简直了！ 棒棒棒棒棒，很棒很棒很棒。 好，说第二个啊。 所有的 model 在成长道路上面都是需要一些挫折的，他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淡定。接下来三号选手柯涵 ，Ready Go。 哎，他们怎么都这么晚？是不是我太轻了？下回我要很用力。 也不错也不错， 其实我不知道哥在后面干什么。 但其实因为你有自己的步点， 啊， 所以他在撞到你的时候你还继续在像是在跟他在斗舞一样，很不错。 我刚才只看了上面，没有看下面。下面他穿的是那种很刚才他自己那双高跟鞋， 对，他极致那双1.5厘米的。 对，好，最后一位了， 最后一位 手下留情， 来 Go。 轻轻的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哦。 所以这一轮泽华你自己觉得是谁处理的最好？ 其实小磊第一趴是挺好的，但小磊可能是在模仿刚才那个谁，那个大模。 但是我觉得能模仿的很好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梦刚才表现也很好， 就出乎你的意料， 所以给一梦。 哇哦，恭喜。我今天常搭三双高跟鞋，最高的两双跟都是我带来的，其中有一双是我最极致，就是那双马蹄的细跟，还有另外两双虽然跟也不矮，但是是比较好穿的。你们有没有人想挑战一下？ 不如你自己去挑战一下。 那我挑战的话就没有人来控台了， 我来。 那然后我需要做什么呢？ 你 想让我做什么呢？ 真正的扭起来像一个大魔一样。 可是我没有接受过训练，这样 所以就尽可能啊， 好， 千万不要成为笑话就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女神袁一将会穿上今天自己带来这双高跟鞋，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对，我带来了这三双，因为有两双其实刚才已经露过面了，一双这个算是锥形跟的，它的高度有 10.5 厘米差不多，对吧，10厘米左右，这双是比较好穿的。接下来这双马蹄形呢，它的高度也是 10.5 厘米，但是它真的不太好穿。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双呢，就是正常的细跟，也是很知名的女生们爱买的红底鞋。 嗯， 这双也很好穿，我通常主持活动的时候站2到3个小时穿它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不如今天就示范2到3个小时接下来直播当中你站在旁边站着， 小彩旗站在台上，至少人家还转圈，我也不能光站着演雕塑啊。 你可以一直走台步了。 哎，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因为走了一天了，脚已经肿了，所以穿这双鞋的时候稍微有点挤脚。 但是你今天带来这三双鞋都很适合走台步。 对对，哎 呀，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比较期待穿上很适合走台步的这样的原衣，到底能够把台步走成什么样子？ 妈呀，我今天穿了一双最挤脚啊！因为这个直播间有很多很多坑，那我想邀请一个妹妹和我一起来，好不好？ 小磊 是获胜者， 真的是很大牌，还要找个妹妹跟自己一起，要不然妹妹给你做个开场，妹妹先走，然后你再来。 我垫个，不是我垫个， 愿意 点一点，对，都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 那是一起走吗？ 我去，这你知道这个直播间确实，我知道你们刚刚的不容易了，好吗？我已经知道你们刚刚不容易了。 这个梗真的铺的时间很长，你知道你梗铺的时间越长，大家就 越 期待，越 期待，对不对？好，我现在开始了，音乐有了吗？ 有，3、2、1 ，Come on the music。出话了，出镜了，重新来一遍。 哇，这个点真的是很难定。 第一遍挑战失败，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遍 3, 2, 1 go。 再次的出话了，接下来是第三遍。 到底在哪里是不出话？在这里吗？ 紧接着我们的直播台就 OK 了。对，紧贴着直播台、 啊、在这里是吧？ 是的。 okay, 好， 这大魔一点都不专业， 真的很不专业。 3, 2, 1 come on。没说话，是漂亮的，是漂亮的。 好好好，谢谢。 而且你们两个鞋的颜色和款式，其实看起来是 对，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小的贴士，是在挑鞋子的时候，如果你想买一双比较百搭、穿的时间比较久的高跟鞋的话，建议你可以买这种贴近肤色的，所谓裸色的鞋子，因为它跟你的皮肤颜色很接近，所以你在穿到脚上以后，它整个会把你的线条拉得更长， 是 会比颜色鲜艳的鞋子显得你的腿型更好。 嗯， 这是比较推荐的款式。同时呢，尖头鞋子一般会比圆头鞋也显得更加修长一些。另外，比如说在遇到磨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推荐大家在买高跟鞋的时候要稍微带松一点，带一点富裕量，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前半脚掌上面贴一个，你看我这双鞋，我的每双鞋几乎都会贴这样的硅胶的或者是那种真皮质地的半掌贴，这样会给你的前脚掌很多的缓冲，不至于那么累。而在后脚跟的地方也一定要贴上后脚跟的贴。 好的，谢谢这位导购小姐的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请你再迅速的穿上那双那个布灵布灵的好不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哦，真的要穿这个？ 因为这双布灵布灵的很适合走台步， 确实很好看。 下面你要自己走还是要妹妹们跟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啊，一起走啊。咱们 你先自己走一下，然后大家一起走 好不好？群魔乱舞才比较好看了。 他就是想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我现在先往上走，然后你们一个个过来陪我好不好？ 有请闪耀女神袁一登场。好戏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会儿会变成我们的片花哟。出话了，重新来一遍，最后一遍啊。 我刚才摔到我内衣部被拍下来了。 当然被拍下来了， 太精彩了。 3、2、1 come on。 哇哦，真的是非常老派的台步。 你们可以上来了，来，咱们一起在舞台前面做一个造型，然后差不多节目时间可能就要结束了。对对对对，这样可以把每一个人都拍进来吗？ 可以拍进来，但是你不要走一下吗？ 他再往前走就走不了啦，大家就看不到了。 好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一堂就是寓教于乐的关于高跟鞋的这样的一次分享吧。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女生呢都可以自信的选择出自己最适合然后穿上以后觉得最舒服的体态的这样的一双高跟鞋、然后美美的稳稳的优雅的走在我们的康庄大道上。 不走台步的你们真的看起来很美。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女生百分百，我是九八二狐狸榜，我是袁一，拜拜 拜拜，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